有在关注棒球都知道，今年贩售一个是2019中信兄弟的球员卡包，然后是大家为之疯狂啊，因为我们的恰恰彭正明， 我打个岔， 好，你打岔， 只有你为之疯狂， 别屁啦，那天带你去，不是他妈超多人为之疯狂， 是有些人，但没有到大家， 明明就很多人， 哎、欸，一包85块， 八十五块。 那我相信现在就是这个社会上每个人都有一些小嗜好、 啊、 小休闲娱乐， 没错。 像我朋友玩 bingo，、嗯、他一次就可能玩1000块， 对， 一个礼拜再玩2-3次，哦，干这也蛮花钱的， 蛮花钱。 对，可是像你这个礼拜就已经不止玩一次了，然后一包85块、 嗯，给大家猜猜看我抽几包？ 他们不会回答你，我在这边回答，你抽了102包，那是一天份。 没有不止吧，一天吗？ 对啊，不止啊，你还抽了张泰山三盒，干， 对对对对 对, 对， 不止，你还不止102包，你还抽了3盒1500的，干，当然不止。 没有，我先跟大家解释为什么。第一个，那85块是中信兄弟出的，为什么要这样，一定要抽呢？我跟大家说，喜欢棒球的一定要抽，为什么？我们绝对不是在做时效，我也不是在做行销。 你干嘛讲话这么快？是不是在紧张，在掩饰你的慌张？ 不是不是不是，我跟你说，那是因为恰恰彭正明，这是他最后一年的球员身份的球员卡。 哦，是哦。 你能不抽吗？ 恰恰哦，对，他去年有那个盛大退休，今年 对台湾中职就这样，今年出去年的球员卡，所以这个一定得抽的啊。怎么可能不抽？恰恰哎， 好， 怎么能不抽？ 但我觉得抽10包 OK， 你抽了102包，而且你还加码张泰山，干张泰山屁事？ 哎，张泰山是我喜欢的球员，因为他从魏全龙出来，我是龙粉。哎，张泰山是传奇人物，他的打击、他的全垒打，还有他的一些生涯打点什么的，他是传奇打者。哎，对。我跟你讲，这个、啊、怎么能不抽？而且 我那个时候不知道他有出，到那一天我看到的时候，像为之要求看，我看到 他妈都要勃起了。 对，我看到勃起，我看到好像那个沙漠一片有一突然有那个 长出一个仙人掌，长出一片绿洲， 绿洲看到水这样狂喝狂吸，好香。我跟你讲，我最后。我到目前为止抽了几包那个中信卡包，好不好？ 花了快2万， 2万多啦、哦。我抽了221包， 干221包乘以85哦， 对， 很凶。 哎、欸，但是我抽到好卡啊， 哦、啊，可以变卖吗？ 是可以啦， 但 是但 以我认识的你，你也不会变卖啊， 哎、欸， 就都丢水里， 也没有什么丢水，这是自己的收藏。然后、 okay、 泰山的那个传奇卡盒，一盒多少？ 1500， 我干了3盒， 干了3盒， 幸好我有干到第3盒，因为我抽到一个大卡。我这边稍微介绍一下球员卡包有什么东西好了。球员卡包会有一般的普卡，就是每个球员的卡片这样子。那再好一点的呢，就可能是亲笔签名卡，然后再来是球衣卡，就是球员身上穿的 亲笔签名卡。好， 对，就是球衣。 原味球衣卡 有洗过啦，有洗过啦，然后剪布， 洗过我就不想买啊，我要原味啦。 你要原味的，你可以去竞标啊， 去推特买。 然后我跟你说，他那个剪下来之后，他就会做一张卡片、哦。然后这卡片还有分等级哦， 还有分等级。 有，你那个卡片如果拿到的是球衣，它不是会有时候都有单一色系，或是剪到有符号标志的嘛？ 哦，还有不同部位啊、哦。 对，不同部位会有不同的价值。 他一件球衣就已经1-2千块，又拆卖成这么多份了。 对，因为单一色系的价值没有比多色系的来的高。 嗯， 对。然后再来就是球衣，再加上他的亲笔签名。 哦，亲笔签名。 其实这些都是有限量的，比如说只出30张，那你就要从全省、全台啊，不，现在不是做废省了。全台湾全国， 敢很注重， 我很注重的，对，嗯、支持台独， 不代表本频道立场。 然后再来就是高一点，就是用品亲签卡，所以用品签就是他们的手套或是球棒，削一部分下来，然后加上他们的签名， 嗯， 然后有时候这些都是 one of one， 就是只出一张， 这样很帅、欸， 很 帥，削球棒下来签名， 还有削球皮，棒球的球皮。 投手啊， 不是投手，就是一般的棒球的球。 不是我说投手才会有球皮， 没有没有，打击者也会有。 哦，干他、 啊、那种都是都只会有一张，可能他这一次发行的几万包只会有一张， 干很屌哎、欸， 真的很屌，是不是为之疯狂？是不是觉得一定要抽下去？ 所以他发行都会以万包来记录、哦、 通常啦，因为这个东西太大量了，而且这么多人要抽，所以都是几万包在发行的，这是没有问题，一定卖得光的啦。对啊， 好扯哦！ 我实在是觉得 干，可是你抽十包没中就在挺了，你都抽到两百多包去，你这人是不是就贪嘛？ 对，我很贪啊！ 干， 我贪是有道理的，这种东西就是有价值，在你心中的那个价值是不能避免的。所以就是没中就是要抽，抽下去就是中了，中了之后你就更嗨，我再去抽，抽抽抽，那抽抽一只补一只，抽一只补一只，抽一只补一只，就是这样来的。 干，赌性坚强， 赌性坚强，赌性坚强。 好，听到这边大家也知道，我们这一集就是要来承袭上集的话题，就是方位这个人很贪，而且说他贪，他还很得意。 他很好啊，他又没什么不好的。 你看玩棒球就是、啊、没有你这个，你是有中。 对啊， 没中，这就是赌性坚强，就是烂赌成性。 这其实不是赌，这是一种休闲娱乐。 干，所以你不觉得这跟贪有关？ 有啦，还是有贪啦。 就是贪会中的那个几率。 对啊，就是想拼一点、啊。 因为我从刚认识你就听到你在那边讲一番赏十抽中两个，我超欧。 对，我超欧。 然后拿这个当护身符一直在抽。 没错。但是总是会碰到铁板的， 没错。 我有一次抽一番赏， 还抽龟仙人那种，就是 不是很值钱的。 对，看脑冲， 我他妈居然包牌！ 干，我跟你讲，球员包一包85元， 对啊， 那个一番赏，你说说一张多少？ 260到320。 干，他买了80张， 我花了19000 包牌。 没有80张啦，前面有人先抽掉一些废的啦。 啊，我有抽一张啦。 反正总 total 大概抽了就是包牌19000啦。不是，这个东西就是这样子，它就是你心中的价值。有些人会说你花这么多钱，你有赚这么多吗？我跟你说，钱不是有时候是你要考虑的，没错。但是你要当你没有钱的时候，你要考虑一个东西，你跟下个月自己借就好啦。 干，我觉得你在怂恿人变卡奴。 没有，没有，你没有要刷卡，你不用刷卡，你只是跟你下个月的自己借。 什么意思？ 你多说一点。 就是我现在用钱用完了嘛，对不对？我只是预支我下一个月的薪水出来用而已啊。 那我很好奇，你上个月跟我玩一番赏花了19000， 对， 你上个月就有说这句话，你这个月又去抽棒球卡包， 对。 然后你又跟我说下个月还有终止的卡包。 所以就是 接到2021年了吗？ 所以就是不断的一直跟自己的下个月借。但是你们不用觉得说这有什么问题。 但可是你应该也是有把它转化成赚钱的动力吧？ 有啊，当然有啊。 你有在接 case 卖屁股吗？听说。 没有，因为如果你抽到卡片有值钱，但是你没有这么喜欢的话，你是可以转卖的。 哦。 那有时候可能这张卡就让你 身价翻倍。 或是1500这样子 哦，干，有这么贵的卡、哦， 有这么贵的，然后再就是可能一些简单的一些普卡，就是号码而已，他没有签名，有些人会收啊，但是他想凑整套，可能就是200、400再收这样子，其实都是有值的啦。 所以 对啊， 所以你在为你的赌性坚强找理由哦， 没有找理由，对对对，我就说了，钱没有变不见，我常常跟很多朋友讲说你。 变成你喜欢的样子， 没错，变成你喜欢的形状。 干，可是我觉得讲贪好啦，就是你要讲贪，我觉得人多多少少都有贪，可是贪也有角度跟层次、欸， 一定有。 就像干你贪，你是赌性坚强的贪，我觉得可能就是贪里面最下等的那种。干妈的7Q那么宰孽贪。 不是，你怎么会说我的摊是最下等的？那你是不是一竿子打翻 一船的人？全部抽卡包的人都是下等的摊吗？ 没有，他们没有像你这样狂抽。不是，你这时候你应该要，你不应该为自己辩驳，你要问我说，那我是什么样的摊？ 好、啊，那你是什么样的摊？ 话题就变探到我干，我要跟那些人道歉，这集就做不下去了。 那你是什么摊？ 干。我会 贪钱呐、啊，我也想要赚很多钱。那尤其换个角度来想，就是我想要赚很多钱，那我也会想要省钱，我就不想被人家赚那么多钱。 嗯、 我会因为不想被赚那些钱而去学习那方面的技艺耶。 所以这样， 因为我很相信专业。 嗯哼， 就是比方说，我现在要我们要设计 logo， 对， 我就是愿意付钱找人帮我们设计 logo。 嗯哼， 然后尊重，不会一直换稿。 嗯哼， 可是换个角度来讲，我就会变成说，干，如果时间充裕，我要来学习怎么设计 logo。 嗯哼， 因为现在网络上都有教，也有那种相对的 app。 嗯哼， 对，我朋友设计师直接跟我说，你找人家设计logo， 他搞不好就用这个程式做出来给你， 哦， 没花多少时间， 这样算是贪的一种哦。 我觉得变相来讲也是贪哦，就刚我学会，我甚至还也会像上级承袭我朋友那种自信，去跟人家说，我可以靠这个赚钱。 嗯哼嗯哼， 也不是说我可以靠，就是我可以帮你做这件事情。 嗯哼， 然后一开始都会尝试不收钱。 嗯哼， 可是做起来，我就会觉得干啊，我花时间在研究这些。你跟我好，愿意跟你分享，但帮你做多多少少，这就是属于专业技能的东西啦。 所以你的赚钱是你贪的原动力。 赚钱是我贪的原动力，这句话怎么好像怪怪的？ 应该是说， 所以赌博是贪的原动力，这样 应该是说你的原动力来自于你的赚钱，然后这个赚钱你又对它特别的贪婪， 对能力的贪婪吧？ 能力吗？可是你的能力是为了你要赚钱，不是吗？ 这是往个主流意识的角度去讲啊，就大家好像觉得要会赚钱怎么样的，然后我学到会赚钱，我才这么说。可是对于我内心而言，我是觉得，干我学会这个技能，我、 嗯、把自己讲得像圣人一样，你就想赚赚钱就说吧。 干，可是我也没有真的赚到钱啊。不是干，因为我之前真的觉得、嗯，因为我有个大学同学， 嗯， 他在大学的时候，他就是很优秀，长得又帅。 我吗？ 你是我高中同学， 高中学长 哦，学长 ，OK， 叫学长。 现在开始在那边，哎呀，没有考到招就在那边生气气。 好，继续说。 好，就是他蛮优秀，然后那个时候他又说，他爸在非洲挖到矿。 嗯， 干你也知道，就是世界首富80%都是原物料起家的。 对，没错。 你就知道干你这辈子都 爽了，舒服了。 不是、欸，我那时候想的是干我这辈子都输他了。 干好有道理哦。那他男的还是女的？ 男的啊，帅啊。 那你还有机会啊？ 为什么？ 眼睛闭着摇一摇就过去了、啊。 干你说他会变成超有钱人，有钱到道德观混乱那种吗？在 W Hotel 玩毒趴， 难说啊，是不是？ 干 那好了，然后继续啊， 我忘记了， 我很小。你说他，你说他挖他老爸挖到矿，然后呢？ 哦。我想到了、 嗯， 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感触很深呢、欸。 有什么感触很深？你不是就说你这辈子都输他？ 就我这辈子都输他，那我觉得我唯一有机会搞赢他的，虽然赢也是微乎其微，就是成为一方之霸，嗯、就是超没来由的，也不知道从何成为起。 嗯， 但我那时候就很深刻的一个感觉，就是我生在这个世界上，我没有父母可以靠。 嗯哼。 我唯一可以靠的，真的只有自己的 什么 才华，就是我是没有才华的人。那我意识到这件事情，所以我选择去充实。我到现在还是没什么才华的人呢、啊。对你笑我，一定 好正向哦，干。 对我现在就是要这样讲，让你没有办法靠我招，因为你刚才一直我从你的 眼神 甚至没有看到你，就觉得你就是想要找机会靠我招，所以我才说我到现在还是没有才华。 所以你会想用去对才华是，也不是说才华，对很多能力都是很贪的。你想要拥有这些能力，让你自己变成一个多功能，是不是？ 干这样讲，我觉得又要被你靠招。可是 为什么？我要靠什么招？ 干靠我什么正面价正向？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不会，我怎么是这种人？不会， 你现在的 flow 就已经有点那种起手式了，语气 没有， 干我很会察言观色，不然怎么当渣男？ 然后呢，你继续说啊， 我忘了，干最好的防守方式哎、欸， 我忘了， 没有干干，顺便跟各位分享最好的防守方式就是三个字。 我忘了， 不是，不知道， 不是。 啊，我们现在在一起了吗？不知道，有喜欢吗？有，那为什么不知道？这边我会剪掉， 不行剪， 这个太 垃圾，要完完整整的播出来给大众知道。 没办法，这集该一直被考着，不能出现。干，我刚才讲那种这么正向的东西，你就说哦。干，你是这么想的哦？就 我 就 没有这么想，还有 干念起来， 没有好啦，那你就是真的希望自己多一点能力啊？ 干不是我，好 对吧？ 应该说，我就是期许自己成为一个随时准备好的人 啊。 有没有人会什么啊？我会啊，有这种事情一定是价值交换的、啊嗯。我提供什么，他一定会相对的，我要嘛赢得钱。要么赢得尊重， 要么就赢得肉体， 不一定赢得肉体啦。这社会没有那么容易险恶，不然你也不会那边改，没有没。别想靠我，我很强。干，我已经脑袋清醒了。 没有，我是觉得啦，没有一个人是可以什么都会、什么都学起来，这是不可能的、 啊。是啊，对啊，所以我相信专业，我只是说我贪。我会， 你渴望得到那些， 就像我上次讲的炖鸡汤这件事情， 对， 我就是去了敦化跟中校那边交叉的一间叫纪元川菜，干的鸡汤超好喝的。 纪元，你说敦化跟中山， 敦化跟那个仁爱 哦，纪元我知道，纪元我知道， 再往前走一点， 嗯，我知道，我知道。 干，那汤你好像在喝鸡汤块一样，但你吃不出块状感 啊！ 我觉得我这样形容好像也没有很好。 没错， 干就是超浓稠，然后又有胶质、 嗯。然后你就想学， 我就想喝更多。 嗯， 我就自己练习煮、 嗯， 然后上网跟我框，我框 Google 怎么样做鸡汤，那都是。爬文真的研究出来鸡汤什么鸡煮什么东西、什么做法？那台湾有分黑鱼土鸡、红鱼土鸡、黄金鸡、鹿野土鸡。干、我真的超认真做功课，哪种鸡适合怎么做？ 哪种鸡适合怎么做？用什么姿势做？这样就比较知道。 对，或者是从前面泡，或者是后面泡。正面泡。 真烦，我怎么一直觉得这一集一直想搞你招啊？ 但我觉得你刚才一番言论是，就是种种的迹象表示，你不相信我会炖鸡汤。 我对、啊，我不相信你会炖。 干尿超会炖东西的， 自己讲干你 妈的！ 不然你他妈现在去盛一碗。 我跟你讲，有一个故事是这么说的。 什么什么故事？ 就是女生就在抱怨说：“哎、欸，为什么我只要乱跟人发生关系就会被骂破嘛、男生被骂渣男都不会怎样。”然后男生就说：“因为你当渣男。”你要谈吐风趣，你衣服也要穿得很得体，你要时尚一点， 对 啊，你要对待女生进退有礼，温文儒雅，有风度， 听起来好累哦， 对，才有资格做到渣男，因为你才可以跟女生发生关系，可是如果你要当渣女的话，基本上你只要到场就可以了，我觉得很有道理。所以 然后到场就可以了。 所以干你一直贴我渣男标签，但我就要为自己发声。我会炖鸡汤， 难怪你可以当渣男，因为你会炖鸡汤。 所以干这源自于我贪心，想喝更多汤，那我不想付钱。我想自己学会 了解。 啊，我买土鸡也花了很多钱。 哦，这也是一种贪的方面诶、欸。 对， 没错诶、欸，真的是。 啊，我很贪，我就。干觉得那个汤超好喝，一锅2500，我就不想付那个钱。但我应该还是 以你的角度来看我好了，你觉得我的贪是什么样的贪？ 干把掉贪啊？ 还有吗？ 虽然有附加价值，但就是你玩的方式让他好像没有附加价值，就是干你不中誓不罢休。但因为你这个东西可以完全把这些钱拿去买那些人球员的卡，但没有，你喜欢的是抽奖的过程，你完全不 有道理耶， 你完全不是说什么干，因为我超爱张泰山，那只是你刚刚为了那些行为坚强的理由。 我享受那个过程是吧？ 对，因为我从旁边观察，就是享受过程，就最后没中就。干你啊！没中的鸡巴要再抽， 對， 中一堆就干，今天很欧哎，要再抽，就是要抽，没有别的。 总而言之就是抽抽抽 抽，对。 所以店家喜欢我就这种原因，老板爱我就这种原因。 但可是你就纯粹是在花钱啊！就是如果以你刚才的角度说，你喜欢、你很爱张泰山，妈爆抽， 对， 其实你就可以买张泰山的。就是最好的那个，一定会有人流出在卖嘛。 啊，对，你说直接竞标嘛，对不对？ 对啊，所以合理，你不是收集，你是喜欢。 对啊，对啊。 博掉刺激的过程， 不是要以小博大、啊，我可以用最少的钱得到我最大的价值、 啊。但事实证明你没有啊。 有吧？没有吗？ 偶尔有而已啊，看，真的是偶尔。 我想人就这样，你 说说你今天抽了几包，中什么？ 我今天抽了100包。刚好只中了几张废物卡而已， 有一张卡有卖200出去， 因为重复，我完全就是干，我不留着没屁用，我就把它卖掉。 干，有机会有一张是可以玩升值的啦。 对啊，我后来卖掉想说，哎、欸，对啊，其实我可以升值。算了，当下我这人就是这样，我这人就是很随性。 可以升值的玩法是因为那他抽到那个球员是 新 人，新 人对 啊，他有机会未来表现超好， 对， 那他在他的新人期拿到他的新人签名卡。这就代表意义非凡。 对啊，没关系啊，明天再去抽，说不定又会中了。 阿罗哈打的烂，这张卡瞬间就没什么用， 就大概就剩1块钱的价值。 可能还没有1块，回收不会收到1块。但我 是，但我觉得我虽然这部分就是真的很贪，但是我自己对贪还有一个部分是很大方向的去贪。我想要成为可能 海贼王， 也没到那么夸张，就是可能 牛肉王、 人中之龙啊，或者是真的要很有成就的。我想要有所贡献跟成就的那种贪。 妈的！你刚我正面的时候你就靠我招，我现在不知道要靠你招还是要 先接我这为什么要靠？这为什么要靠招？我觉得是啊。 我刚也讲的都是我觉得是啊的话、啊，干 没有真的啦，我觉得。人有很多种贪啦 ，OK， 有人贪小钱，有人贪大钱，然后有人是贪自己贪女色，然后有的人是贪，比如说成就， 欸、 其实每一种贪都是贪，但是都有自己一个转化成好的方向的贪，我觉得是可以这样子的。 其实我们刚刚聊的就是贪的东西不一样，但我们没有聊贪的价值观跟贪的方向。 对 啊，那我觉得这也是很好的角度。像我贪的东西是这些嘛，那我贪的方向就是想要成为好的自己。 对， 我不会去真的害到别人，可能 无形之中有影响到别人，但我的出发点都不是害人的。 当然 那有些人害人贪， 对， 就比像 应该说有些人为了贪他就害到别人。 对，我不用特别讲谁，讲政治讲商界、大家就知道一堆。 很多啦，这都是这样、啊。 就像我练健身的、我就知道有便利商店的鸡胸普丰的最好吃。但普丰为了在花莲盖养鸡场， 对。 他们就无预警的把一个河道的水流挡住。然后就是对于花莲一些当地人来说、那边的。河流是他们从小玩到大的， 对， 就突然去喝水都干枯、因为他们在上流河道盖养鸡场，对啊，那这贪的角度又很难去归类他们是贪什么， 对啦，就是其实 就是他可以打着说我是让台湾民众吃到更多好吃的鸡肉，但 这就 是商业的、 害到当地的东西嘛， 对啊，那鸡肉每间公司都在生产嘛，这么多。 因为我觉得讨论到贪这个东西，好像很多都是贬义词或什么，但实际上有些人的贪，就像你刚刚讲，我贪图 我想要拥有很多能力，这种就是正向好的。所以其实每个人你要有一个对自己贪的原动力。 我也会贪图女色啦， 很多人都贪图女色。 有时候妹子那一下我就好了， 你就好是不是？ 我就会说好， 好好什么？ 给你吃啦。我很常做鸡汤啊、咖喱饭那种， 给他吃鸡就对 了。哦，好想吃哦， 好想吃，好想吃你的鸡汤。 我不知道怎么接， 那就不要接啊。 我觉得又被抹黑。 没有啊，就是我觉得每个人都要有自己的贪的原动力啊，因为你有这些原动力，你才会想要去做很多事情。 干，那你 就像我们上集讲的，每个人都要会希望自己能跨出你们自己想要的第一步，用自己的兴趣或是自己想成为自己什么样的人去做出这个动力出来。那这个其实都是跟贪有关。因为你自己渴望，其实贪相对于的一个比较漂亮的词就叫渴望，对吧？ 哎呀， 是不是很棒？ 很会说话、哦，我 真的是星海罗盘讲师。 渴望， 对，渴望的心， 其实真的也是渴望、欸， 真的是渴望啊！人的原动力就是渴望啊。 干，那你渴望以小博大这样的心态是不是不太好？ 为什么不太好？我觉得一直很好，没什么问题。No problem 啊 ，problem 啊，他小干，可是你这个是很没有概率论的啦。 对啊，这个完全抓不到一个概率啊。嗯哼，那像我们刚刚谈到贪这种渴望，好，我们把它想成渴望， 渴望的你， 这我刚刚唱过了。 OK， 那你刚刚渴望的话，那你对你来讲，你觉得可以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有什么建议？ 建议， 对于渴望这个东西，因为有些人很渴望，但他不敢去做，或是有些人很渴望他做，但是他方向不对。 干，可是这个就要你要那第一步就是先认识自己吧。你要知道你自己渴望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如果是很违背道德的东西，就劝你放弃了吧。 例如， 就有些人就跟我讲实话。 好。 像你的赌博这种渴望是完全顺从内心最就我们之前讲的马斯洛需求，就是最你只想要满足自己哇要中大奖的心的那种渴望。 对，没错， 就很像我在当兵，看到隔壁辅导长，或者是隔壁 POY 很正，我趁人家不注意的时候去拿他内裤打手枪的那种渴望。 了解， 就是你只满足一点点东西而已，可是我相信很多人，比方说像你说的，因为九年的女朋友，你离开了，那你有相对的一个渴望出来，那你也真的在那条路上， 对， 那种渴望是完全不同层次的渴望了，就我觉得那也是贪婪，就是你想要更好，你要赢过这些， 没错， 对， 所以 你也可以就在舒适圈。很舒服啊，躺着真的很舒服。我们刚也聊过，但你也可以跳出去，可是跳出去很累。当你走一走，回头看的时候，你会超敬佩自己。 回过头来看，你会觉得 自己走这么长了， 是值得的。 我进步这么多， 对啊。 啊，你也看到我就是你学弟，我从以前就这么屁被排挤，到现在就是还是被排挤。 没有啦，这样从 我从。 我这么爱你， 我从配架进步到 大配架， 配大啦。干，我以前必胜客打工，我 PTL 哎 ，PTL 是什么？ 配大啦 ，Part Time Leader， Part Time Leader， PTL， PTL， 就是人会一直进步嘛。啊，我也是，干讲实话，就是小时候被跨博瞧不起，就想要一直进步。啊，我进步方向也是属于很正面的。我希望人家喜欢我。不是说我用打架打赢人家，暴力让人家害怕我。没有，我就升等都点搞笑。就让大家觉得我很智障。 这也是一种渴望，也就是一种贪。 其实我贪图大家的目光，我很喜欢舞台的人。 其实说真的，你看我们这样讨论这些东西。所谓这个贪字也没有这真不好，加了一些字或一些同义词，其实大家就能理解说，哦，原来贪这个东西是你内心你想要的东西，或是就像你讲的，我贪图人家的目光， 哎，干，其实 我渴望成为自己一个是什么样的人，这些都是贪。那这种东西贪是真的 大家的原动力。 所以你刚刚问我说，就是我有什么建议跟大家分享？ 对啊， 讲实话，我觉得最重要的第一步真的是认识自己，因为光我要讲，我其实很喜欢大家注目我这件事情。在亚洲文化就是件奇怪的事情。 那对， 那我很有勇气的认知这件事情的时候，我确定我喜欢。 嗯哼， 那我也知道这件事情就很怪， 没错， 人家会觉得你很莫名其妙。 对， 所以我。我也练习了不太在乎人家怎么说我。这一路来其实很多东西很多时候是不容易的。就像我说我以前可能被大家排挤，人家觉得我太热情或干嘛的。那一切 假什么的之类的。 不会觉得我太假，可是会觉得我太过。不懂得收放吧。 了解了解。 对，那一切都是成长的过程，那都是有甘苦在里面的。那我刚刚讲那些话可能就觉得哦你跟我不一样。没有，我也是经历了很多慢慢走到这边。那所以第一步真的是认知自己要的到底是什么。对啊，因为很多人会受到牵绊，像你会平常晚上可能都要陪妈妈吃饭。我自己也会要，我觉得这是一定的牵绊，那是相对付出的。可是有些牵绊是自己选择的。 对，没错。 对啊，就像工作，我们刚聊了女生，她就选择要装作不知道。 对啊， 她就要活在她还是大学时那种学生心态的牵绊着自己。 没错。 对啊，那就是不一样的角度。 所以其实可以归纳出结论的就是，第一个，我们要先认识自己。第二个，了解去分析自己之后，勇敢跨出你的第一步。第三点就是，当你跨出第一步的时候，去贪图你自己跨出第一步当初内心所追求的东西。第四步就是把它贪成功。 然后我们在这里强烈谴责方威抽卡包的贪。 哎，你明天要不要跟我再去抽啦？ 是可以陪你去啦。就是、 对啊，是不是？重点是 见证乐极生悲这句成语发生的过程。乐极觉得认识自己贪 OK 的啦，每个人都有贪，重点是你要贪之有理。 对，贪之有理，就像我前面讲的那几个步骤，把它串起来的话，我相信你的道路就会出现。 那你对于抽卡包套用在这四个法则里面，你有什么想法？你要什么要为自己辩驳的？ 没去搞呗。好啊，我跟你说，我们刚才说第一步要先认识自我。 没错。 抽卡包为什么要认识自我呢？因为你必须要先了解这些卡包、这些球员是什么。那你为什么喜欢这些东西？你为什么如此喜欢的棒球？你先了解自己。哦，原来我真的那么爱棒球。 我听你硬熬，看还给我摇头。我真的超爱棒球， 真的超爱棒球，我真的超爱棒球。然后我刚刚第二步讲什么？ 我不记得了。我听你慢慢吹。 我记得先认识自我之后、啊、勇敢跨出第一步、 嗯、 那勇敢跨出就很简单、啊、勇敢把皮包拿出来，不是 然后拍影片， 把你的皮包拿出来，钱拿出来，买东西啊，摄影机架出来了， 他不怕被谴责，摄影机架出来拍 他就拍， 他只怕拿一堆东西回家给妈妈看到。 然后我跟你说，你在第二步跨出勇敢跨出第一步之后，接下来就是我刚才讲的第三步，去想办法贪。那什么叫想办法贪呢？因为你开卡包开一开，你会开到、哦、不是你要的，或是你要的，你就觉得没这么好，那我就必须要得到更好的，要完美自己，所以就一路要一直开，一直开，开一张补一张，开一张补一包，开一张补一包，开一张补一包，对不对？ 第四步呢？ 然后最后一步就是贪到你的成功的道路是什么？我终于看到彭正明的卡片了。 没有，你这个格局超小。 哎、 我觉得没有， 你这样对得罪很多开搞包的人、啊。 没有干，我觉得你第三点换、一个角度讲， 好，怎么样？ 第三点，你因为你刚刚讲，因为要得到，你就一直重复做。 对， 没有，因为我要得到敞开卡包的权利，所以我努力工作赚钱。 哦哟，干， 是不是格局完全不一样啊？ 好像不错哦， 干小格局啊，攻击我要攻击你们。 但是实际上，我就只是想要抽一张开一包，抽一张开一包。 干，可是你今天花了很，你今天增进自己，赚到你看，你不用特别去上班，你一个月可以多50,000元的现金流，你拿30,000元出来抽卡包，还有20,000有找，爽不爽？ 爽。 对啊， 所以这前提就是要自己想办法让你的收入 能把来符合你的兴趣，然后你的兴趣又可以转换成你赚钱的工具。 不是，前提是你要认知自己贪什么啊，然后才知道这就是动力啊。像我也就是贪可以去世界各国玩，不用花太多时间赚钱，可以体验当地文化。我贪图这种生活， 没错。 所以我现在开始想办法建立这些新网络行销。 反正就是你要先知道自己要贪图什么，然后去做这些事情。 对，像我们做 podcast 也是为了赚钱嘛，所以喜欢我们的欢迎订阅、分享、留言，然后跟朋友说：“哎，我们有在做，不用给我们钱，按分享就好。” 对， 对，好，那今天。 OK 啦，希望大家都能找自己的方向。 好， 拜拜啦 ，Love and Peace 哟。 Yo man， 晚安 ，Good night。